锵锵三人行，马后炮节目又开播了，是吧？虽然我说我们这个经常啊，这个是聊的是过去了的事儿，但是因为今天广美在这里，所以呢，尽管这个事儿啊是这个一两个星期以前的，但是呢，我还是想说说，就说啊，现在他们都说国际潮流都是拼夫人了，老公啊已经彻底的没戏了，现在就是个拼夫人的时代，你知道何出此言呢？米歇尔。奥巴马，哎，世界性的，全世界的评论救了她老公啊！她老公本来就完了，就这个 民调比较低， 民调就低的都不行了，你知道低过罗姆尼啊？ 是， 就是那个民主党那个什么大会，就靠老婆这一通演讲，哎呦，讲的好家伙，就全世界都好评啊！而且一下子这个支持率反超罗姆尼，罗姆尼也是靠老婆，俩夫人打擂台，罗姆尼夫人也扯了一通，但是呢，感觉评论员说呢，还是米歇尔讲得好。你看了吗？ 两个的我都看了。 哎呦，对，你听懂英语的吗？ 没有，人家现在都打中文字幕了呀。 哦，是吗？我也看一段字幕，咱们现在看一段，看看米歇尔的这个风采。 So in the end, for Barack, these issues aren't political, they're personal.Because Barack knows what it means when a family struggles. He knows what it means to want something more for your kids and grandkids. Barack knows the American dream because he's lived it. And he wants everyone in this country, everyone, to have the same opportunity, no matter who we are or where we're from or what we look like or who we love. 哎呦，哎，再谈谈你的观后感。 你光看这么一小段， 看不出来效果。 其实看不出那个感觉了。他整个全长大概将不到半个小时，二十几分钟吧。我不是美国人，其实我应该是不会有太多感觉的。但是就是说，单纯从一个女人的视角去看这个，他中间有一段，我真的哭了。 啊，你都哭了？ 我真的哭了，就是我觉得 说什么把你说哭了。 其中讲到一点，就是说我的先生几乎每一天晚上都会跟我的女儿一起共进晚餐。嗯，我都不知道，就说大家自己回想一下，上一次你跟你的家人共进晚餐是什么时候了？ 王美现在也有点埋怨丈夫了，你知道？ 我没有，我先生几乎天天跟我一起共进晚餐， 也是个奥巴马第二， 对，他以奥巴马为榜样。 那你要想到人家是一国之尊啊，他是他日理万机，他几乎他，但是对他们来讲。家庭非常重要，家庭非常重要。他们没有很多的 KTV 要去，没有酒店要上，没有太多的应酬要去。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女儿身上。我哭的那一段是什么？当女儿们上床睡觉了，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面，一封他说有堆积如山的信。那些信是什么？很多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很多人上不了学，很多人家里有那个癌症重病的亲人，但是保险公司不愿意理赔他。他为了这些事情而烦心，他说你知道吗，这样子的弱势团体我们一定要立法来帮助这些人。我不晓得，可能你可以说我是那个女人的这种愚昧还是怎么怎么着，但是我觉得很受感动的。 对，是很受感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哎，这个再怎么说呢， 这是天真吧。 啊，天真， 当然了，他后半段那完全是政治的这个 那 OK， 相较之下 宣传 罗姆尼的夫人，她的那段演讲，那就我觉得完全就像一个，就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像直销公司的那个销售洗脑大会 了。没错，我跟你说，这个女人不适合从事政治啊，我这是偏见，这从此可见一斑。就说俩夫人都是打女性选民一半的选票嘛，俩夫人打的牌都是亲情牌，但是呢，这个人呢更会讲，米歇尔更高一筹。因为呢，罗姆尼那夫人吧，讲的也是说我们打小有多穷，我们穷的吧要靠卖股票为生。你说这会聊吗？这就像珍珠翡翠白玉汤，不是就有点像什么何不吃肉糜啊？ 共和党的主要的选民的基础是白人男性， 这是他中产阶级， 嗯， 是这个年收入在10万到25万之间的这批人，这是美国的中坚力量，所以他们卖股票真的是穷的标志， 对对对， 这对他说的是真话。所以民主党本来就是针对黑人女性跟知识分子的选票， 没错， 所以他讲的那个些也特别对胃口。你刚才讲回家吃饭这一段我觉得蛮真情的，但是椭圆形办公室他招呼小孩睡觉了，回去他拆一封一封的我们的信访办的信，我就不信了，这我就不信了。拜托啊，要是他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各位领导要好好做检查了。我们的各位领导肯定至少先秘书拆吧，你要总统都拆美国的信访， 总统拆那恐怖， 接下来我们的那些信访信全寄华盛顿去了， 不是恐怖分子也高兴了， 就是、啊、 抹点毒药啥我就把他干掉 了、哎、我觉得这 不是 你女人好心肠， 不是这个哎、不是，就我跟你讲， 波士顿 哎不是不是广美你们占一半呢，世界就是你们决定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对 对吧？如果你们愚昧，我们就都愚昧。这没有，我不叫这话不是我说的，你知道吗？是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他专门就你这个现象就讲米歇尔这次为什么为老公。哎，我首先第一点，我是承认男人已经颓了，真的，不管从奥巴马还是到我，真的就是我现在就是说，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就得找着有主意的女的，男的我跟你说是心胸狭隘，瞻前顾后，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彻底完蛋。就是要 你怎么还一串一串？ 没事，我对我自己的总结， 还比句， 我就是自己总结，真的，我觉得女人有特有的这个能耐，而且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你要知道，这个电脑啊，手指头的话，男女没差距的。对吗？过去体力劳动或者讲战争冷兵器，那男的高一筹，都靠这个的时候，都或者都靠这时候，女人手指头可比你灵活。再者说了，哎，所以说啊，你不能认为她是愚昧，我们必须啊把它当成一种客观的现实。现实就是这样，女人就是要讲感情的。这个而且现实政治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变局，就是说奥巴马和罗姆尼。政策上没有本质的不同， 没有， 所以为什么确实要让女人来选择？因为你们男的现在已经没出息到完全没个性了，你们俩真没什么不一样的。而且奥巴马这总统当的也不算咋地，这个政策都不成，你知道吗？这经济也没救过来，这怎么办？罗姆尼又能强到哪里去？所以你知道，如果米歇尔能说服困惑的这个女选民，她就必须要告诉他们，我老公对老婆是最好的，罗姆尼夫人也是这个策略，都是说我有一个天下最好的好老公好父亲。所以他们美国波士顿这报纸登出一个漫画嘛，说俩哥们在酒馆看电视，看见这个罗姆尼夫人和奥巴马夫人分别夸赞自己的老公多么温柔体贴，哥俩马上互相说，看来咱俩也该选总统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看他评论啊，波士顿专栏作家说，总统选举如今已经发展到拼夫人的阶段，这究竟说明女性政治地位上升，还是选举的庸俗化和娱乐化？两位夫人确实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的老公是好丈夫、好父亲、好男人，都值得敬重。但是我们毕竟是在选总统，这些和总统带给我们的政策究竟有多大关系？我们难道应该根据这些做出抉择吗？但是我要回答这个波士顿这个报纸的这个结论，就是基于我如上的分析，没错，就是要听女人的，就让他们选，你们就得这么演。这就是今天的世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广美，对我们这波士顿环球报怎么说？ 我对于你的那个理论呢，我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我不竟然认为女人应该要去从政，因为女人太感性，太容易受一些周边的事情影响。但是一个成功的政治人物，他身边的幕僚很重要，他身边的女人也很重要， 没错。 我 成就他不一定，毁了他足够 啊。 对 对，绝对的。 对，你可以毁了他，你也可以成就他。 是是是， 是不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这么多的人生经验，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一个男人，他身边他在交不同的女朋友的时候，他反映出来的很多的他的生活的习惯，他的逻辑会有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男人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身边一定出现了 不同的人。 嗯， 所以如果说我觉得你说以女性的， 那要是这个男的老跟一个女的交往，那他不是永远只显示他性格的一面？ 那如果这个女人是一个正确的女人的话，那就是说你我们从周边再来看 ，OK， 你说我婆婆妈妈，他们两个女儿，据他们的幕僚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非常的愿意把我的孩子送给第一夫人，请他帮我管教一段时间。你说，就两个孩子已经挺大了，我估计应该有14岁、18岁，因为没有他们具体的资料。两个孩子电脑除了功课以外的事情是不可以在上面做任何事情，就除了你做功课以外，你是不准用电脑做其他的娱乐的事情。姐姐有手机，只有在周末才可以打电话，用手机打电话。这个我不晓得，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哎这个就是说他、 这不丧失人权吗？ 这不是丧失人权。然后他的母亲要求他，你每周你一定要做两种运动，这两种运动其中有一种你可以自己决定，另外一个由我来替你决定，因为你也要感受一下，有的时候违反你的想法，违反你的那个意愿去做的事情，其实也能够帮助你成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以一个母亲来讲太不容易。 因为在美国的政治当中，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这个家庭价值。 对， 所以一旦你选入了白宫，你做总统了，你全家都成为演员。 嗯， 这个全家都牵涉到国家利益。 是， 你的一切行动，几点吃饭，吃什么，做什么事情，怎么上学，穿什么衣服，那都需要白宫的专业队伍来帮你设计，帮你指挥。这不是你家庭主妇可以自己决定的，这牵涉我们整个民主党的这个命运，牵涉国家利益。所以这已经不单是一个家庭价值了。 嗯。但说得很容易啊，难道英国皇家没有严格的纪律吗？ 所以他憋到他现在裸体照片都出来了，哈利王子 就是凯特王妃，我就发现他们英国竟讽刺他说村姑还是村姑，举手投足说还能看出是什么村姑。但是就是说这个米歇尔，我觉得能看出来啊，就是现在这个女人的素质要高， 真性情 能高到一个什么程度。她本身是律师， 嗯， 然后赵广美刚才那么说，相夫教子，对吧？对内是有一套，对吧？而且对外你看这演讲，现在都有人琢磨他也可以选总统，就说他能到这么一个程度。而且你说就连这个说衣着，就是他比那个劳拉布什，说比那些总统夫人呢、啊、就高出一大截儿，就说包括人家时装设计师都说他在着，当然他这模样我也不但长得不大明白，就是说但是就据说他是很会穿衣服啊。 这美国人现在对这个奥巴马夫人的这个欢迎哈、啊、也是客观上也显示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女权发展的一个现状。他们超越了把女人当作在家里做贵就做好夫人相夫教子的一个阶段了，因为相夫教子以前的布什的夫人都做得很好，老布什的夫人是做得最好的，可是现在他们接受奥巴马夫人这样，但是他们还是不接受希拉里这样。你看希拉里其实从个人来说，希拉里要比奥巴马夫人要聪明的多，能干的多，要虽然他对我们的钓鱼岛非常坏，对不对？但是希拉里是美国知识分子真的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性，可是她选不过奥巴马。从个人来说，希拉里智商比奥巴马强很多，可是这个男权社会还是接受一个奥巴马配上一个贤惠的夫人，而不接受希拉里。 那么 这就是现状。 那么说 希拉里连那个夫姓都不肯冠， 所以没看住老公嘛、嗯、是吧？ 我中国人还是别冠夫姓的好，冠了造出问题。 而且这个像那照你这么说，米歇尔奥巴马这种那还是等于就是出得厅堂， 对， 入得厨房， 他就是比白人的传统的在家里一天到晚养狗的那个开放一点，而且至少他的形象他更能够显示多元文化的宽容度。但是他讲的话跟原来白人的那个家庭主妇讲的个道理是一样，不过他多了一些，就是我们曾经怎么苦，跟你 刚才讲， 这个可以引起下层民众的共鸣。说到底是政治策略，我可能看得太残酷。 不是，当然他这个稿子啊是用心琢磨的， 是 这个分寸拿捏的哈。我就觉得作为演讲学啊，你可以研究，比如说他要说啊。你们别忘了我老公那个什么结束阿富汗战争，你们要别忘，你们可别忘了他那个打死了本拉登。他要这么聊，你这个东西就叫什么呢？就会引起人的反作用。 这些话就留给克林顿 就炫耀，不是他讲，但是呢他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讲呢？他说当我见到 阿富汗的士兵受伤的士兵跟我说，为了国家我还愿意这样牺牲100次的时候，我很感动。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是这样的去提，但是呢，当我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都会联想到阿富汗战争与我老公之间的关系，以及本拉登，这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啊！对，我都提到了。 但是其实都是人家写的， 哎，背是，对啊，我就说这是整个的这个团队啊，这个谋篇设计啊， 你不能够就是完全抹灭掉他的个人魅力，就是说你同样的一篇稿子换一个人讲，那个感染力可能是完全 完全是这个稿子，你让罗姆尼老婆说，效果一半都比不上。这个东西啊，你还真的说，徐老师就是演员。也有赵本山和谁之分，对不对？那演的好坏，这是一种什么素养？ 我彻底同意你们刚才讲的，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你不管是做一个政治家，还是是做一个比较大老板，或者是是大艺术家，你身边的女人或者是男人，我们来看你身边的伴侣，关键非常关键，这个我同意。 哎，你说你作为这个丈夫，你说奥巴马是不是真心的？奥巴马说当时。不是听的人广美都哭了吗？你知道当时奥巴马也是哭绝于地啊。奥巴马 这可能 奥巴马接受采访，奥巴马就记者说，奥巴马问奥巴马说，你老婆讲话的时候你看不看？奥巴马说，我怕我控制不住我会哭出来，我只要一看到他说话我就陶醉其中。哎，你说这俩演的 这可能这两人对在一起几十年到现在还没吵开，这点情分总是够的。 他说没吵开，他说没吵开， 对不对啊？这个两个人对在一起这么久了，你听到他说话真情说话，你当然会感动啊。 你觉得他们俩还真那么甜如胶似如蜜之类的吗？难道真是那样的吗？ 我不认为，就是说激情23年了，你说那个激情我觉得是绝对没有了。我觉得有很大成分是为事业在打拼，为他成就他这个总统，你要知道总统的责任有多么大，那你是应该要放下儿女私情来成就这件事情，但是你必须让你站得住脚的很多事情你还是得拿出来讲，例如身为人母，最后他的那个演讲的最后一句话 In the end of the day I'm still the mother in chief， 我听到这句话我也很震惊，就是说在每一天的最后那，就是说当一天忙碌的一天过去之后，我仍然是一个在职的母亲，就是在岗位上的一个母亲。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对一个，我不晓得，就是真的非常打动我，非常打动我。我觉得这个女人她再坏，坏不到哪里去，眼神不能骗人的。你说她真的很漂亮吗？虎背熊腰的，我实在是就是 就对不起啊，就是觉得她长不明白。 是，但是你看人家的那种自信跟那种。我告诉你，我觉得真的坏不到哪儿去。 对， 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还是要非常借重 Clinton 出来为他站台。 对 ，Clinton 的这个演讲真是炉火纯青。如果你说的他的太太的话是真情打动人， 对， 那 Clinton 在道德上，那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他的手腕上，他的夫人被他搞成怎么无人，可是克林顿出来讲的这些话，全场照样为之倾倒。 没 错，这就是美国，非常奇怪，非常矛盾。 所以你看，这说明什么呢？都是一个是拼老婆，一个是拼老公啊，都是靠着那个幕后的，你知道吗？这一个是现在总统的老婆。一个是现在国务卿的老公， 不，黑拉里不是说不做了吗？他下一任不做了吗？他这次是纯粹为奥巴马出来站台， 听说， 而且是他放弃，他不跟他竞争了。 反正确实全靠家属了，就是。 We all know that he also tried to work with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on health care, debt reduction, and new jobs, and that didn't work out so well. But it could have been because, as the Senate Republican leader said.In a remarkable moment of candor, 2 full years before the election, their number one priority was not to put America back to work, it was to put the president out of work. Well, wait a minute. Senator, I hate to break it to you, but we're going to keep President Obama on the job. 所以他们说呀，这个演讲看来是现在社会越来越需要的一种东西，主要靠说，各行各业， 我是往往中国不是， 哎， 中国不是， 中国也是， 你要做领导干部啊，你少说话，你嘴里说的太好，人家觉得 不可信、 哎、不是徐老师 口拙才能 对连口拙也是口才的一部分、啊、 对 连懂得什么时候不说 连什么时候口才的吃都是天才的一部分 口才的一部分当然了这是这智慧啊你不要以为说出来的才叫口才啊、嗯、你比如说他这个里边 大音牺牲 啊你比如说他这个里边多么多很丰富的这个内涵你比如说有人说了说奥巴马的演讲让中国人目瞪口呆原文啊说奥巴马夫人说什么我们学会了做自尊正派的人努力工作远比挣钱多少重要帮助别人比自己争先更有意义我们学会了做诚实守信的人要讲究真相不能妄图走捷径或者耍小伎俩你知道他这个里边还有一种缓解贫富仇富心理的东西在里边比如说他引用说我的祖母啊我的外祖母啊他们从来不嫌别人家挣钱多他们只是每天早早的起床做工作让自己的子女哈、啊、有一个体面的学校和工作他们就感到这一生完成得很好等等你看他这个话里边都有玄机的啊 在作为中国人看来呢就觉得美国在外交上呢一贯是侵略而且有很多事情也是利益至上耍手段但是美国在内政上的这套宣传啊不管它宣传是真假但是那个道理啊其实是蛮有说服力的就是家庭价值就是每个人努力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其实从小也接受这样的教育我们从小都接受一个教育叫你好好学习你就能天天向上这么毛主席说的但是多少年以后你才发现好好学习的人未必能天天向上天天向上的人他不必好好学习所以我们现在作为老师的最大的困难是你是跟学生说实话呢还是继续告诉他好好学习就能天天向上呢你跟他说实话再骗他害他将来在社会上碰壁你要再跟他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好像也在骗他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困境不要说领导老师都面临这样的困境 受打击了您这番话说的我 你都将来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了是吧 真的 不你已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很多人以你为励志的榜样 他也是很高素质的夫人啊 成功的了 放夫啊放夫啊听说财富增加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广美篇 没错没错